锵锵三人行，国美，我给你介绍名博啊，李承鹏。 亲为 哎呀，李承鹏 相见恨晚， 对，好多人都看过他博客，对吧？而且呢，他我发现你不光是眼儿大，你胆儿也挺大。这个得从一本挺轰动的书说起，《中国足球内幕》，这是这个李承鹏、刘晓庆、吴策立这几个多年的这个体育记者呀，是吧？收集了很多很多罪证，是吧？出了这么一本书。因为这本书啊，我听说接到恐吓电话了，咱们。 对，那是在前一段时间的有一天晚上，我刚刚走出房间，10:40，很客气，很斯文。这个李承鹏吗？你是在北京吗？按正常的，我就想那么斯文啊，我说哎，请问你哪位？哎，你是在北京吗？我就觉得有点警惕了。我问他是谁，坚决不说，就开始说了，给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不要太认真，不过就写本书嘛， 嘿，够慎的。 我把电话挂了，待会儿又打过来了，又说了一番话，最后说，别人有家人，你也有家人，还有一件事，其实今天有两件事。 哦，还有什么事？ 两位中国足协的资深专职副主席失踪了。 啊？是你书出了之后失踪的？ 对， 不见得是因为他这书失踪的。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能量。我经常说，刚才我说，他说我胆儿大，其实也有一些包括南方人民周刊采访我的时候，我就说，我其实是那个被挤下鳄鱼池那个人。 嗯， 对，都以为我是英雄，其实我挺胆小的。我只是重复不断被人挤下鳄鱼池，我游到对岸去以后， 没错， 成了所谓的勇士。我胆子非常小。 这现在全国这个至少懂点足球的人都知道在查呀，这个足球黑幕、赌球、假球。我那天我还看着《三联》杂志上，采访一个什么参与做假球的队员，说的那叫可逗呢，说这个假球啊，什么甲 A 联赛这个假球能打到这假到什么程度？他说这球没法踢了，说我们自个儿这球队分成自个儿这一边啊，就分成三波，为了不同的目的在踢。 然后我再 对，然后我再看对方。对方一个队也分成三波，还在踢他们不同的方向和目的。 就是六支队在一场比赛一个场地的踢比赛。 好家伙， 这样子踢起来应该挺有意思的呀。 没错，这家是玩游戏， 大家的目标是不统一的。我觉得这样这种假中带真也应该挺值得一 看。王敏说的有意思，就可能未来足球的发展，我们虽然现在打假扫黑啊，我觉得以后未来足球的发展，在中国足球带领下，就是未来的火星足球规则可能都是这样的。 阿凡达足球， 阿凡达纳美人足球， 脉络非常复杂。 哎，对，你搞不清楚。哎， 但是啊。我说说这本书啊，这标题就挺唬人的。哎，我就觉得我问你这问题都可以从这小标题来问。说是什么2004年国足队长为何被绑架失踪3天。 嗯， 这是哪一出？ 那是在2004年中国队打咱们香港队。 嗯， 同胞队嘛，自己的中国队必须胜7-0。完了以后有一个很关键的队员他就不见了，失踪了。我写的是比较容忍，失踪了3天，有的记者说失踪了7天。 嗯， 队员找不到人，这队友啊，和他特别好的队友，同寝室的人，这人不见了，打不通电话，父母找不到他，教练也找不到他，回来以后他也不做任何解释。其实我们不可能，很多人老说你们拿出证据有录像吗？我们不可能，他被绑架，我们还在那儿拍着录像，那我们是同犯了。 你们就是绑匪， 我们就是绑匪，不可能的。但是我们每一个事例都不是孤证， 嗯， 至少三个证人。这个事情我们找了至少有10个证人嘛，都证明了这件事情。还有2个证人说是谁把他从那帮人里边解救出来的，我们都说到了。哎，所以说我觉得我们 的，但是这个怀疑他被绑的这原因是什么呢？ 其实是他们的一个老板说出来的，在一次大会上跟其他老板一说，就因为这个球员特别的有很喜欢用钱， 嗯， 很能花钱， 嗯， 对吧？而且他也涉及到和庄家的这些关系，在无法偿还他所承诺的东西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必然 哎喊。我能想。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，包括当年这个东北一个庄家约请2个队员去在上海一个酒吧，就说想把这场球做了。有一个队员叫张玉宁，他很 我们都认为张玉宁大帅哥啊，人吊儿郎当的不靠谱，恰恰是张玉宁拒绝了那次行贿，说我不玩这个，另外一个后卫就把钱接了， 嗯， 都是这样的。对于那个庄家队，张玉宁就很生气，你不收我的钱啊，把他胳膊卸一条。幸好大家是东北老乡嘛，下来算了。 所以我以为只有演艺圈才有潜规则的问题，原来足球圈也有很多潜规则的问题啊。 哎呦，明规则，我们是明规则，并没有怎么说呢？我不敢说所有的都打过假球，我敢说所有的球员都不敢站出来说我从来没打过假球。 那万一有人真的不从呢？ 卸胳膊呀。 那留着腿可以踢球，就不用胳膊。 可以参加残奥会，可以参加。 我看这小标题还有一个嘛，2007年沈阳金德队员李振宏为何遭到活埋？好像 术语吧？ 这是抗日战争年代 吗？活埋吗？真的活埋啊，不是术语啊。 这个最早报道出这个消息的是香港的一家媒体。李振宏从香港最后是风波平息以后，经过广州的时候还接受过我们记者的一次采访。 嗯， 而且。这个当时的事情是背景是俱乐部怀疑他打假球，他又认为是俱乐部有些诡异的动机想让他干一些事情，有一天突然他就被他不从嘛， 嗯， 就被绑了一伙人冲进来，绑了以后拳打脚踢，关在一个黑屋子里边一顿乱打，变得球员身体很好嘛， 是金打 金打，哎，然后后来又第二天又来了一帮人，就直接把他带走了，就挖坑了，就开始 金打不金埋啊！ 啊，对，吓坏了他，幸好他打死也不认自己参与过假赌黑，对方就把他给放了，不是放归还他自由，而是拖回那间小屋子里去了，趁别人不注意拨打110电话把他给救出来，一口气就开跑。 我的天哪，这要是都是坐实了的话，这真是触目惊心呐！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我看基本上我这采访提纲啊都在那说，这小标题问他就行。看说什么2009年落案的范广明难道是足协高层的替死鬼啊，这当然这是个问句。还有一个我挺好奇，说袁伟民为什么不作为，这是说的什么？ 2002年中国有一场非常浩大的打假扫黑，当时有一个叫教练一个裁判叫龚建平， 对， 经过在大家的动员下说你先把钱交出来，你认罪吧，我们一定会，你是污点证人，我们会保护你。现在想来龚建平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人，他想确实这不对，把钱交出来了，直接给抓了，抓了以后就判刑了， 就死在牢里嘛， 死在保外就医 啊，保外就医， 然后得了那骨癌，郁寡欢嘛，因为他是想确实想改变中国足球的一些现状。咱广美说了这是潜规则，我说这其实明规则，裁判员你要不收红包别人觉得你有神经有病，他就觉得他也是想改变一些不好的现象，他其实人品很好的，收的钱也是很少的。 哎呦，但是就像他老婆说的，说我老公给抓进去了，你们那些人你们谁没有问题啊？ 啊，对啊， 怎么就好像他说是到现在为止唯一的给抓进去的， 唯一的 坐牢的 一个 这么一个裁判员。 那个话听起来像陈信鱼说的。 陈信鱼， 陈水扁他女儿。你们谁敢说没有拿过我爸爸的钱？ 哎呦，这事儿啊，就是怕这个他这个涉及面子大呀，确实是这么个问题。 对， 你觉得这种，你像咱要讲贪官，就可以叫结构性腐败啊。那你说中国足球的这种事儿啊，他怎么走到今天的嘞？ 实际上啊。我们这本书是回溯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，我们比如说1978年的时候，我们就引用了一个美联社的一个记者的一个写法，他很百思不得其解，他说这个国家的球员有一种爱好，他们特别喜欢把对方球队的球碰到自家的大门里去，这种踢法在他的国内，他们国内是大行其道，他们管这叫人情球、关系球和政治球，甚至有一年一支日本球队，这个中日恢复邦交嘛，对吧，来比赛，这个中国队员频频礼让，把日本队员弄得急了，说我们什么礼都可以收，这个礼我球场上礼我们不能收。那么呢，我们在这本书其实说实在的，根本就我不想把当成打假扫黑书，而是一个解构社会的书。 嗯， 中国的体育一开始我们提的是毛主席说锻炼身体保卫祖国， 对， 我们女排中国女排3连冠的时候，她是民族英雄， 对， 很多 为国争光， 很多观众他都看不懂排球的规则的，什么叫这个握果呀，什么叫背飞平拉开，他不知道，但是他一定要为中国女排姑娘鼓掌。嗯，和那时候有两部作品，一部是中国女排，一部叫霍元甲。嗯，它是一样的作品，他分不清楚有没有迷踪拳，他也不管有没有迷踪拳。 对，就像他这书里说的，那个时候荣志航跟黄继光没什么区别， 他是一样的嘛。嗯，所以说在这种你要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种情况下，可能政府官员就要出来了。你可以代表一个城市啊。嗯，所以说1987年袁伟民早就听说在全运会上，全运会全国运动会嘛，代表每个省市，就是说山东辽宁是一家2-2平进前八，这场假球打他2-2平，这俩队都出现了，把别人给做掉，袁伟民就说不准打假球，坐在看台督战，比赛打完了就是2-2。袁伟民气的足协主席啊，当时就这么一个缔造了中国女排三连冠的袁伟民成了足协主席以后，目睹足球的假球辞职了。然后呢过了几年以后他又重回，那都谁都不愿意当，比如说后来是年维四，年维四也搞不懂中国足球，去了中国棋院。这样一个小段子呢，年维四我们当时开玩笑，年老以前足球是黑白相间的嘛，说您从黑白世界到黑白世界，围棋也是黑白。 对， 年老去了棋院，就是聂卫平告诉我的，说到了我们棋院呀，只要年老来这个带队的比赛都打不好，不管是谢娟还是谁，本来一定能拿下的比赛，年老来了就一定就很危险。 为什么呢？ 您说年老把中国足球的霉运带过来了，就压力大，其实压力大。嗯。后来袁伟民不得已又回到足协主席的位置上。嗯嗯。他就发明了一个什么呢？叫专职副主席。啊。全世界是中国足球发明了专职副主席。为什么要发明专职副主席这么别扭的名字呢？ 对啊。 是为了他又不想当足协正主席，但是必须当，没有人能接。嗯。他就是把衬托他是业余正主席，那边专职副主席实际管事儿去顶雷。嗯，他没有办法，直到他辞职之前，他也写过一本书《袁伟民体坛风云》。他写到中国足球这一段，他也说我也搞不懂为什么。其实他不是搞不懂，错综复杂关系太多了。比如说这次就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个龚建平，嗯，当时也是拍桌子，一定要办，后来好多层层的关系盘根错节。所以一个足球队后边代表的不是一个俱乐部，它可能是一个城市。在这本书里我们写了1995年保卫成都，我们的足球这时候是以城市名片的形象出现的。哦，它的假赌黑，我们当然不是政府在搞，但它因为它有政府的形象在里头，大连万达是大连政府的形象，就和大连政府经常满城市搞的草坪一样，它必须要这个形象。 所以只许赢不许输。 对，我记得我书里边写了，有一次开誓师大会，嗯，领导也不懂行，说了，哎，我们一年有几个主场啊？11个主场，那我们拿下10个吧。下边就是都觉得很荒谬，曼联队也不可能保证90%以上的主场胜率，那下边就赶紧领导也放个屁，下边跑断气，嗯，就联络，还大家还能够很长的很多时候还能联络好，为什么呢？每个队的领导都是想拿10个主场，但是交换呗，我客场输给你，主场你输给我。 没错，我觉得啊，这个我有一个感觉啊，就是中国这个国家是个很神奇的国家， 神奇。 某种意义上讲啊，它又是万能的，你又觉得很多事儿很困难，但你又是万能的。我记得啊，就是我跟我香港朋友讲起来，他们觉得就大惊失色啊，就是我比如说。好比说我们这伙朋友里边啊，有个人杀了人了，咵关进去了，朋友之间听说了哈，你这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？把他捞出来，把他捞出来。这在香港人看来不可想象，是说什么叫把他捞出来？说一个贪官进去了，但是你有的时候会发现，不见得是死刑犯啊，有的时候会发现很重的案子，莫名其妙的。就你比如说你在香港这种法治社会，你会觉得这事儿，你比如说你交通违章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没有别的选择。 是的。 但是在中国似乎又是一个万能的国家，不管你的亲朋好友出了什么事儿，找这头不行那头不行，绕一圈一圈一圈，柳暗花明又一村了，真的是有这样的事儿。 有时候还平调， 还 平调还升官， 就能把这事儿给你解决了。 所以广美，我觉得足球圈比你们演艺圈要，他不能说更黑，但是肯定是更狠。你们不会玩活埋吧？ 我 光美聊聊。 那也不，我这样讲吧，中国算是一个以体育立国的国家。你看我们在那个奥运会上面的表现，真是让人这个瞠目结舌的一个结果。那如果每个人都是用踢足球这样的方式来搞体育的话， 我们怎么能够有今天的成就？所以这根本就是你们足球圈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吗？还是什么东西？ 不是，所以说 我听了半天，我真的是满头的问号。 所以我觉得你问题提得很好，必须非常的 对， 我急迫的想回答你这个问题啊。就是很多人都问我，女孩子特别说，你们乒乓球、跳水拿这么多冠军，足球为什么拿了？我们这么多人，13亿选11个还踢不出来呢？问题恰恰就在这儿。你看啊，我们奥运会拿金牌全是跳水金牌、羽毛球、射击，你什么女子举重， 刘翔， 好，刘翔单说，个例 啊。 你没发现，这是自从1984年中国加入了奥运大家庭以后才发明的奥运金牌吗？ 什么意思？ 叫发明？ 以前奥运会是没有乒乓球、羽毛球、跳水金牌的。 哦， 我们中国再强大，国际社会一定要邀请中国加入大家庭，怎么办呢？我要哎，你们什么行？我们羽毛球、乒乓球，好，两块金牌够不够？来4块。我们当时开完奥运会以后说，泰国其实也能成为金牌第一。奥运会，我们把泰拳、女子泰拳、中年组、少年组。 那我问你，这 外国，我举个例啊，我打断一下，乒乓球你在国外实际上看人打吗？比赛吗？你看过吗？电影里面有反应吗？想，只有一部伟大的电影反应过，就是《阿甘正传》。他抑郁症的时候怎么 打？那还是好像为了跟中国人打 啊？对， 嗯， 我们的所有的金牌项目是非国际化的。 那不管，那我觉得你不可能这样讲。那我想请问你，中国足球又想挑战什么呢？ 嗯，是这样的啊，我们一直在讲普世价值，普世价值不是一句知识分子说的话，就是你制造汽车，你得按国际的标准来制造吧？就是我们发明这种三轮奔驰那是不行的，对吧？足球恰恰是这样的，因为全世界打乒乓球按我们的标准来打。我们踢足球要让别人的标准来踢，而且我们花1000万人民币，我们一定能培养出一个世界的乒乓球冠军。 嗯， 但你花100亿人民币，你培养不出巴西队出来，你得文化传承、民族性，这团队运动，它的难度也是最高的。 我记得上次我们聊的时候啊，这都聊到这个民族特点，就比如说，你看足球这种合作呀，它属于一种叫做什么呢？我记得上次你说一词儿叫差异化合作。 嗯， 你知道吧，中国人呢、啊、你或者是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团体操，这牛， 那行， 对吧？或者是个人项目牛，但是换到这种啊差异性合作，又需要各自的发挥，又需要彼此之间团队配合，这个玩意儿我们好像不太灵。 说为什么刘翔和姚明能是真正我们全民的体育偶像，对吧？但他们压力也很大，什么刘跑跑也有，对吧？ 嗯， 它确实是国际化的运动。你说美国人，我们中说，哎，美国人在北京奥运会被我们干趴下了啊，高兴啊！其实美国人根本不在乎这个，他在乎吗？啊，你乒乓球你们多拿几块也无所谓，对吧？他不在乎。但是我并不这个看不上我们自己的乒乓球，我也觉得很伟大的运动。但是我们要包括羽毛球、乒乓球都是很伟大的运动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和国际接轨。 嗯， 就是说你这项运动。乒乓球它是一个，我不能说它是一个游戏，康乐游戏，它确实是不够国际化的。像泰拳，好不好？好， 嗯， 泰国人民热爱是它的国拳， 对。 但是 挑战我们上， 他因为什么男子泰拳、女子泰拳、中年组、老年组、少年组混合打，他拿了20多块金牌，你会认为他是个体育大国吗？他不是的， 嗯。 我们还认为你篮球不行。足球不行，白领好不行，还是美国最厉害。美国哪怕下次被中国第一、泰国第二、美国排到第四，我们还是认为美国是体育大国。为什么呢？体育我们永远认为它是跑步啊、打球啊，不，它是一种精神标准。 这时候、哎、你看人家这了解内情的一说，都有点接近阴谋论了。这个，我们去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看你们这个体育这个评论者呀，经常说中国足球为什么不行啊？经常矛头指向足协， 嗯， 是不是？哎，你不是还有个足协的段子跟我们说说吗？ 对对对，其实足协主席，很多人说这个郝晓东去当足协主席，李成峰去当足协主席就有救了，没救。足协主席也是一个管理体制一个符号，他长期用行政手段来管理这个市场的行为的时候。比如派一个文化局局长管理中国电影，他是搞不好当导演，他怎么当得好呢？ 嗯， 说他有很多焦头烂额的事儿，比如我去了，我们经常调侃谢亚龙插腰机，李成峰去了他是李亚龙，他一定不是李云龙，对吧？ 嗯， 比如说严胜铎他也是，他们以前都是挺优秀的这个我这个政府干部，来了足协以后焦头烂额，很有时候显得比较弱智了。比如说这边在罢赛了，有很多球要打起来了，这边俱乐部可能汇报，给他打手机不接，鸵鸟啊！我经常有一句操话，我说你们骂中国足协是一坨屎是不对的，他是一鸵鸟， 鸵鸟 对吧？不作为嘛。嗯，人俱乐部打电话，他看手机知道闹事了不接，急了这边急了就赶紧查到他座机，给严胜铎打到座机上去。严胜铎足协这个没有来电显示，拿起来就喂，他说哎呀严主席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这个就这样不行了，你得跟我们解决一下啊。喂喂，我在高速路上，我信号不好啊，把电话给挂了。喂喂，听不清。这边人徐明打的嘛，大连的一个足协的这个老板，大连俱乐部老板，就是我可能用操口啊，就是这个可能演绎一下这个大连的方言。写表，你保的坐机上高速路吗？ 抱着坐机上高速路吗？ 就是这样，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，你怎么管理得好足协？打假扫黑这么一个很明显的这么一个事情啊，他们会说你们是为了炒作这本书。20年来，中国打假扫黑一直无疾而终，我们自己媒体还是在保护自己。 我觉得我要是公安部的话，我照你这本书我去查嘛，如果都能证实了，那么 公安部的那个材料啊，那些人别看魏群说一句话，别外边挺横，进去全招了，灯一照全招了。 公安部知道， 知道比我们多，天花板都 写10本书， 对对，写100本书，这1001本， 那怎么办呢？